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早晨， 第三节嘅大香港早晨。咁今次又讲咩咧？ 好啊，咁今次咧就讲一个都同大家有关嘅，其实个消息就系、是、关于大陆嘅。咁大陆有传咧，就深圳咧就系、是、会系升作为呢个直辖市啦，亦都系即系因为咧同上个月咧嗰、那个嘅即系关于深圳书记嘅一啲嘅安排或者调动有关嘅。咁可以讲一讲嗰个基本嘅资料先，因为呢单嘢其实相信咧大家可能冇乜点样留意啊，即系睇新闻嘅时候，可能寻日有一啲嘅报道有讲翻啦咁样。 系啦，咁其实咧就系喺琴日啦，咁中共咧就批准呢一个嘅广东省嘅委副书记啦，同埋呢个政法委书记咧，呢个马兴瑞咧就接任去王荣啦，就出任深圳市嘅委书记啦，深圳市委书记啦。咁咁其实咧佢就呢一个嘅马兴瑞咧，其实佢本身就系一个之前咧就系、是、前年年底咧，咁就由北京咧就空降到去广东啦，咁就系、是、咁而佢咧之前咧就系任职。呢一个嘅航天部门嘅，咁佢亦都系呢一个中共嘅中央委员啦。咁但系咁而今次呢个事件咧，其实就系佢就突然间就由北京就系接掌系成为一个深圳嘅一个嘅市委书记咁样啦。咁而呢个情况系比较喺中共嗰一个嘅职位上面嘅调动系算系一个罕有嘅情况啦。咁而呢个分析就系话咧，咁就系、是、或者咧呢一个事系要系事件系要将深圳升做直辖市啦，即系将深圳同呢一个上海啊、北京啊、天津、重庆呢一啲咁样嘅地将呢啲嘅市都系升格成为直辖市，将地位同埋呢一啲嘅地方成为一个差唔多高嘅地位咁样啦。咁而有传闻就系话就系希望就系将呢一个嘅深圳嘅地位就提升啦，然之后就系令到佢同埋香港嗰一个嘅喺中国入面嘅地位系接近啲啦，咁就令到喺进一步就是令到深港融合啦，咁就令到即系呢一个南华地区有一个更加进一步嘅发展同开放啦。 系，其实啲其实单而系啲因料咧，其实你系有几样嘢。第一样嘢其实头先阿日朗讲到啦，就话其实同一个即系同可能同香港将来一个好大嘅影响有关啦。咁呢个系可以预期系，即系如果有个传闻系升到直辖市嘅话咧，系有咁样嘅忧虑嘅。因为 我想问咩叫直辖市？ 就直接中南海落指令系管辖嘅省市 咯， 即系其实简单嚟讲，佢脱离咗本身既有嗰个嘅行政院嘅嗰个系统，就系、是、直接系中南海中央党委员嗰班人系直接落命令，系派人事调动又好，又或者其实嗰个嘅财政啊或者嗰个规划都系由佢哋负责嘅。即係成個直轄市嗰個嘅，無論係籌組辦公室啊，又或者裡面嗰個人事嘅任命咧，就係由中央直接落嚟，就係脱離咗成個省嘅系統噶啦，咁樣。 嗯。 阿湯姆，你頭先 唔係咁樣頭先有講就話深圳依個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啊，即係大陸佬啦，咁佢就即係有官位嘅大陸佬啦，咁佢就所謂直轄市嘅含義係乜嘢咧？個含義就係能夠咧同依個所謂中央政府溝通更加直接，就能夠咧去理解同埋落實依個國家嘅戰略，從依個國家嘅戰略角度咧去落實啲政策咁樣，去擔當佢嘅使命同埋角色咧就更加有效率啦。同樣咧係毫無疑問咧，直轄咗之後咧喺依個調配資源方面咧，就會係更加方便啊！比中央有更加方便嘅比中央能夠更加方便去調配依個資源咁樣講。 唔係呢個係一直以嚟嗰個嘅一般大家嗰個講法，但係其實點解話今次個做法係個做法咯？我哋先唔好講個影響先啦，講個做法其實係有特別咧，就係、是、因為一般譬如之前我哋係認識嗰啲直轄市，佢譬如地方嘅一啲嘅重即係叫做一線城市啦，或者其實甚至可能是省市咧，佢去轉做直轄市的做法咧，係有一啲嘅講法，譬如 當時重慶轉做直轄市的時候呢，是實際上是配合住胡錦濤他是準備開發 西部、 嗯、 那他在重慶，當然重慶也是一個他的軍事重鎮，就是根據回即是胡錦濤團派，他對於他因為他曾經在那個重慶那裡做過這個即是叫做的軍委書記，就是軍委書記，和在那裡做過這個的在重慶做過市委書記。那而當時將重慶轉做直轄市呢，有兩個嘅，即係有兩個嘅習慣，就講就係話，喂，咁樣轉嘅時候，咁樣轉嘅時候，就係、是、等於地方官升官咯、 嗯， 等於地方官升官，等於佢係叫做嘅就係話係將一啲嘅地方自己本身嗰個嘅地方勢力，跟住然之後拉翻上嚟喺中，拉翻上嚟喺呢一個中央，咁就係叫做直系翻自己嗰個嘅派系。這個是以前重慶那時轉那個的講法。而另外的譬如再早之前的譬如天津轉做直轄市的話、 嗯、 其實天津轉做直轄市那個最基本的講法是因為本身天津是一班上海的上海幫勢範圍之一來，而轉做直轄市當然是有他以前那種的，即譬如是、叫做對外啦，對外嗰個嘅即係叫做港口啊，或者係以前通商港口嘅個嘅背景啦。咁但係講到底，無論重慶同埋天津轉翻做直轄市，實際上其實係嗰個叫做即係叫黨派鬥爭，又或者黨派利益上面嘅考慮嚟。咁、嗯、但係今次而家講緊呢個就係話係將深圳咁樣升格做直轄市咧。按頭先，譬如阿湯姆頭先講嗰個嘅叫做即係一般嘅理解講法，就話叫直隸翻中央，好方便管理。又或者地方官升職咁。咁但其實喺深圳呢個講法又唔係太適用。 嗯， 因為本身深圳就已經係一個係大陸嚟講特區嚟㗎啦嘛。 嗯， 係個特區嚟㗎嘛，而家重點嘅一個嘅經濟嘅經濟特區。 經濟特區。 經濟特區嚟㗎啦嘛。咁所以你話要將佢變成直轄市嘅話，咁其實係裡面係令到好多嘅聯想。 其實有其中一個講法呢，就係話這個深圳如果真的、能夠提升個行政級別，即是變成為直轄市，就有利於所謂深港一體化，這個都是大陸佬說的。那呢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現在在深圳和香港方面的合作呢，很多地方呢好即關於不同的合作啦，在政治層面上呢就不容易去談這樣。那呢尤其是譬如好像現在、服務業的開放啦、譬如好似服務貿易自由化，咁真正係批准嘅部門咧，都係中央，都係北京。咁如果以譬如金融方面嚟講咧，特別係所謂人民幣國際化嘅問題咧，如果能夠深圳係做到直轄市嘅話咧，咁喺個人民幣業務上邊咧，人民幣嘅回流機制上邊咧，對。即係都係喺佢哋更加容易調配，因為如果能夠成為直轄市之後，咁佢喺嗰個頭先講嘅所謂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郭萬達咧，就講話咁樣嘅做法係對深圳又好，對香港都好，都係一個推動嚟嘅，即係都係講緊一體化嗰樣嘢。 嗯嗯，唔係因為喺經濟上面，即係我哋唔好講頭先，譬如講政治，一定係同其實我自己會認為啦，一定係要同嗰個嘅即係叫黨派之間嗰個嘅鬥爭有關嘅啦。因為其實你譬如講翻嘅係之前嗰個嘅有啲嘅，譬如係叫做深圳官員落馬，又或者而家係直接係將呢個中央嘅委員係空降落嚟呢個深圳啊，將佢變成直轄市啊，即係話俾你聽，其實本身係即係叫做山高皇帝遠，管唔到深圳。咁、 嗯、 譬如頭先，但係另外啊，湯姆講嗰樣嘢就係話，點解佢話係講緊係方便人民幣一體化，又或者嘅就係講緊將來係 深港一體化。 深港一體化係、嗯、因為你脱離咗嗰個嘅成個省市系統嘅話，你其實財政人事以至到譬如你喺裡面嗰個行政嘅任命係直接由中央管轄啊嘛。咁亦都係因為咁嘅，就係話其實而家嗰個講法嘅就係深圳本身佢裡面嗰個嘅財政啊，又或者嗰個貪腐嘅情況。即是呢個用大陸嗰個講法啦，係今次譬如啱啱啲説兩會，又或者其實喺舊年年底都已經係有幾個係所謂嘅一啲嘅即係叫大陸官員落馬啦，譬如係阿蔣專玉啊佢哋呢一紮咁嘅人。咁於是有一個講法就係講緊嘅係習近平係要直接插手喺深圳去瓦解深圳幫嗰個嘅勢力咯。 咁你喂你呢、這個你呢個做法係即係講個影響嘅時候，你唔係你係會令到我哋好擔憂喎。我坦白講，即係我哋擔憂係講咩？就係、是、你睇翻譬如近我哋啲幾年嚟講嗰個嘅。嗰、那個香港整個政局，又或者香港政策嗰個一啲嘅傾向，譬如喺曾蔭權年代嘅話，咪係下下係同廣東幫啲一班人係有一啲嘅明顯嘅一啲嘅交往或交手咯，譬如係高鐵啊，又或者係第三跑道啊，其實都係同呢一班人係仲即係一直以嚟嗰個計劃有關嘅。咁、但係喂，但係你話去到呢度嘅時候，點會令到我哋擔心？而家係講緊就係直接中所謂嘅中央係要係將深圳，其實實際上係將廣東省切割啫嘛，即係個做法啦，係將最大廣東省裏面嗰個力量最大嘅力量切割，然之後由中央去管轄。喂，咁你於是嘅就係話，你而家對於香港嗰個政策，因為鄰近深圳嘅關係，你唔難保嘅就係話，其實對於呢一個嘅情況嚟講，佢係有啲乜嘢嘅大嘅舉動，或者一啲大嘅措施，係將深圳同香港係會加速融合嘅。即係所以我會覺得點解呢一單嘢？呢一單嘢係值得大家留意嘅，就係因為當深圳變成直轄市嘅時候咧，佢嗰個嘅即係嗰個嘅勢力或者嗰個地位咧，唔係話好似我哋而家咁諗嘅，就係喂同阿深圳有啲咩有得傾啊？跟住之後後屘嘅，譬如講緊呢個第三跑道可以同呢、這個即係叫做同廣東省嘅官員大家係溝通一下，咁大家點樣係即係係能夠可以解決嗰個嘅空場或者空域問題啊？唔係呢啲層次咯。是直接其實是你要面對住中央，佢是直接在深圳度插手。咁而佢個影響嘅係，除咗係講緊，譬如我哋而家嗰個對於對 即係你意思係 target 香港嘅。 我會認為嘅係 target 第一係順手，第一直接係整頓深圳佢山高皇帝遠嗰個黨派鬥爭嘅一個嘅威脅。第二樣嘢就係我會認為嘅就係話嚟緊係會對於香港嗰個嘅政局嘅部署。 嚇！ 因為喂你呢個做法好怕呢、這個做法我覺得係明顯係唔放心深圳嚟緊咁樣嘅發展，即係直情係講緊咧，就係話譬如佢講個貪腐啊，又或者係廣東嘅派系啊，深圳派呢一幫人啊，你有咗錢之後，呢幫人其實係好多之前有好多嘅十分多嘅例子，係佢違背中央政策，譬如講緊勞動合同法。講緊嘅係叫做譬如即係勞動幸福法，就係講2008、2009年嘅時候整個經濟改革啦。咁呢一紮嘅嘢其實係同中央完全對着幹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嘅係話，佢呢一個係成係習近平佢係要將廣東省裡面最主要嗰一抽嘅勢力嘅人成抽抽起，咁由個京官落嚟係淨用中央委員變成直轄市直接管轄。 咁但係廣州嘅系統又同深圳嘅系統又唔同㗎嘛， 係你可以感覺係又唔同嘅。咁但係問題嘅就係你當然啦，你話譬如呢一個嗰個黨派鬥爭嘅話，我要更加多嘅資料去 support 啦。咁但係深圳佢呢一個特別之處嘅就係其實以往嗰個嘅特徵係冇網管㗎嘛，嚴格嚟講，即係經濟特區嘅特色就係冇網管，大家就走嚟發財嘅啫嘛。咁但係問題嘅就係話，既然佢珠三角以深圳、東莞、廣州，咁特別係深圳、東莞作為嗰個經濟嘅命脈個龍頭嘅時候，咁佢喺2008、2009年嘅時候，佢本身諗住叫佢哋係即係嘗試用個方法叫佢騰龍換鳥，咁但係由於地方勢力太強。佢根本就唔願意放棄自己既有嗰班嘅利益嘅，即係唔願意配合中央政策。咁你而家出現嘅問題咧，就係話無論貪腐又好，又或者而家呢一單，即係譬如而家打緊貪都好，實際上咧就係佢係要將廣東省嚟連根拔起。咁我會覺得嘅就係其實直接係要拆咗個廣東省，特別係深圳出嚟，變成直轄天庭嘅一個嘅省市，唔係即係直轄市嘅直轄市咯。 咁有冇難度嘅咧呢件事？ 睇佢個勢，而家係做緊，直情已經係我會認為而家已經係 settle 咗咯， 係嘛？即係會好快達成噶啦，照計。 唔係因為而家個講法嘅就係話，譬如而家落嚟緊嘅馬興瑞，其實係李克強直接嘅派系嘅人嚟嘅，係。 咁呢一個咁當然啦，呢個如果你話更加之複雜嘅，有啲人當然講緊就係李克強同埋阿習近平仲喺度爭緊勢啦 ，OK。咁但係你唔好理究竟呢個咩情況，咁但係既然如果佢係由李克強嘅外將級別由中央委員嚟到深圳嘅話，就即係話俾你聽，深圳會係變成。其實直轄市有邊幾個啫？上海、北京、天津同埋重慶。咁呢幾個嘅據點，呢幾個據點就係無論喺軍事、經濟同埋政治嘅三個核心。即係北京嘅政治核心，上海嘅經濟核心，重慶係軍事核心。佢唯一一樣嘢喺南方嘅就係攞唔到南方嘅經濟核心。咁而家嘅做法就係佢直接將深圳變成直轄市，就係佢係即係要喺成個大陸裏面幾個嘅據點就變成由中央直接管治。咁我會覺得嘅就係話，喂，當然你話大陸個局勢嘅話，你係當然係好唔明朗啦，即係仲係有個，因為曾慶紅一日都仲存在嘅話，你都唔會覺得係習近平可以係即係全權在握啦。咁但係對於香港嚟講，如果深圳變成直轄市嘅話，咁係值得令人擔心喎。 OK， 係我睇翻大陸。嗰啲譬如嗰啲上網啊、天涯之類嗰啲，有啲文啊或者一啲貼啦，係其實有啲好瘋狂嘅講法嘅，我覺得佢哋話喂，其實深圳最好係點呢？就係合併呢個惠州同埋香港，成為一個大深圳直轄市。 大深圳 係啊，大即係你明唔明？佢哋諗住話嗱，深圳咧就最好啲。將惠州同埋香港一齊合併咗，跟住成為一個大深圳，咁呢個就做一個咁嘅直轄市，咁就最好啦咁樣。咁即係有啲好瘋狂嘅講法啦。咁我睇翻啲 comment 咧，有啲即係有啲人即時反應係咩？就即刻問個出帖嗰個人啊，你係咪想另立中央啊？即係其實即係有啲咁嘅意思咧，就係話因為本身佢哋所謂可能啲深圳人之類咧，好可能就好似泰博咁講，佢哋有即係佢哋自己係一個經濟特區啦，佢哋亦都有好多時候未必完全跟足所謂中央指示、中央政策去行事啊。咁佢哋嗰個亦即係深圳人，亦可能亦都好自傲噶嘛，好多都即係尤其是有錢嗰班啊，就覺得喂，主要我未必細跟你。咁可能其實呢啲咁所謂地方省同省之間互相眼紅啊，就其實都會有噶啦，即係北京同天津啊、上海同杭州嗰啲。 邊有深圳人噶？ 唔係就係、是、一嗱，呢、這個就係關鍵，因為其實冇深圳人啊，就係冇深圳人，因為其實佢本身 深圳全部都 係 外來， 80% 都係北方人啊嘛。 咪就係因為你點解會話咁容易做？就係因為其實佢本身嗰個地方實力根本就唔強，全部都係一個嘅即係叫做係外來嘅，即係其他省市嘅外來嘅金權勢力喺裏面種咗喺度。咁佢有八成嘅人都係外來人口嘅時候，咁加上佢講普通話嘅 ，OK。即係你深圳嘅本地人，又或者其實同廣州嚟講，就係廣州都還你係難處理，就係本身譬如你諗下，廣州之前係話要用廣東話，要轉做呢個普通話係作為全國廣播嘅一個嘅語言，無論電視啊、電視台都轉做廣東話，都已經係搞到咁樣，都有呢一個即係叫做撐粵語運動咯。咁但係深圳唔會，深圳本身就係一個外來人口集中嘅城市，佢一變成直轄市嘅話，就其實好簡單嘅，就係佢只要喺嗰個嘅即係喺嗰個系統裏面的人士任命一抽抽走，那他就是足以變成由中央直接管轄的一個直轄市。那對於香港來講，我就是說喂，你說我們怎樣會擔心的，就是喂，你看到的一件事，他而家已經係當咗冇邊防可言嘅啦，即係冇一國兩制嘅邊界可言嘅啦。但係當佢變成直轄市嘅時候，其實佢實際上可以將香港嘅規劃已經係納入埋嗰個直轄市嘅規劃嘅部分。咁所以我自己係睇到呢一個嗰、那個嘅新聞嘅時候，係值得令我哋香港人關注。因為佢變成直轄市嘅話，就即係話俾你聽，而家中央係要直接插手喺南方呢一個嘅地方勢力。咁以往我哋以為，譬如曾蔭權啊，或者香港政府啊，同嗰班廣東省嗰班派係叫做開明啲，又或者大家講錢嘅呢一班，因為南方人大家都係比較，即係當然全部都講錢嘅啦。但係南方呢一紮嘅，我哋以為喺個印象裡面其實係可以有得講噶嘛。 即係叫做同，即係都叫講廣東話嘛，喺嗰班嘅官眼中，曾蔭權嘅年代。咁但係其實而家實際上又唔係咯。咁所以我覺得要拭目，即係拭目以待，究竟睇下佢係咪真係會變成直轄市咯。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